第二十二集。 孟昭观察着两个人的神色。 他失踪快一周了，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徐莹莹的母亲有些意外，跟丈夫对视一眼之后，她说：“ 我们哪能知道呀？他平时也不打电话过来。” 这激进冷漠的态度，实在是不合常理。孟昭直截了当地问：“ 徐莹莹是你们亲生的吗？” 对面两个人顿时面露尴尬。片刻之后，徐莹莹的父亲先开了口：“ 警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徐莹莹当然是我们的女儿。” 就算是父母跟子女之间闹矛盾，在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也应该是担忧，而不是急于撇清自己。孟昭打量着眼前这老两口。 徐莹莹身高1.7米，长相虽然不能算极度惊艳，但从照片来看，在人群中也算相当出挑了。而对面的这两个人，目测平均身高也就在1.6米左右，长相，除非徐莹莹基因突变外加后续整了个容，否则对面的这两个人能生出这种姿色女儿，还真是一种天赐的运气。 人口交易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吧？ 对面的男人似乎立刻就被孟昭给激怒了。 警察同志，你这么胡说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可没参与过什么人口交易。 提醒一下而已，别激动。 我们不是人口交易。 旁边的徐母慌了神，向孟昭解释道：“ 警察同志，徐莹莹是我表哥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我们的。” 过继啊，难怪看上去不像亲生的。 我们俩当时要不上小孩，我表哥家里有3个女孩一个男孩，他就把二女儿过继给了我们家，绝对不是什么人口交易，我们没花钱的。 那徐莹莹过继来之后，你们又生出了一个男孩。 孟昭看过徐莹莹的资料，徐莹莹有个弟弟，小她4岁。本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重男轻女的家庭，没想到徐莹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还要更尴尬一点。见对面点头，孟昭理清楚了这一家的关系，开始切入徐莹莹的失踪案。 我刚刚问徐莹莹在哪儿，你们第一反应是她犯事儿了。她平时是有从事什么非常规的工作吗？ 那倒不是。 一听孟昭这么问，徐莹莹母亲脸上更尴尬了。 只是莹莹每次回来都跟我们说她现在一个月能挣10几万块钱，还打算买房。他弟弟也说，他背的包一个就好几万，手机也用的最好的。我们也没见过这么挣钱的工作，问他在做什么他也不说，就 觉得他的钱来源不正。 看着对面两位有些刻薄的面相，孟昭内心生出了一些厌恶来。 不管徐莹莹是做什么的，这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恶意揣测实在是有些恶毒。徐莹莹大概是从小到大被家里人压榨惯了，自己赚了钱之后才开始刻意向家里人炫耀。可以想见，这亲生的一家三口在背后是怎么讨论徐莹莹的。 孟昭克制着自己的厌恶，继续询问跟案子有关的问题。 那徐莹莹是很久没回来了，她的感情生活你们了解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她也没跟我们说过呀。 徐莹莹也没提过养老院、疗养院之类的事情。 她哪会提这个？ 对面一问三不知，看来徐莹莹经济独立之后几乎跟这个家切断了关系。 你们的儿子呢？ 哦，他在外地工作。 程韵要来了徐莹莹弟弟的工作地点，又问了徐莹莹失踪之后这老两口的行动轨迹。等他全部问完，两个人离开了徐莹莹的父母家。 哎，赵哥，你说徐莹莹的失踪会不会跟10年前的校园暴力案无关，跟这家人有关啊？一个收入丰厚的年轻女孩被刻薄的原生家庭盯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从时间节点来说有点太巧合了，可能性不大，不过保险起见还是让当地派出所排查一下吧。 程韵应下来，然后给市局的同事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安排下面派出所的人排查一下徐莹莹的家里人是否有作案嫌疑。 从徐莹莹的乡下老家回到市局，已经将近下午两点了。午后日光热烈，还不到五月份，已经有了夏天的气息了。孟昭把车开进市局，一下车就脱了外套拿在手上。上了楼，他推开刑侦办公室的门，一股包子味儿扑面而来。屋里刚办事回来的几个人都在埋头啃着包子。 孟队，小陈，快过来，快过来！ 办公室里的同事一见孟昭，就赶紧朝他招手，咽下满满一口包子说：“ 再不来，你们俩的那份就要被他们瓜分了，你快点！” 任斌吃完包子，仰头灌了一大口水，然后看向了孟昭。 啊，我吃饱了， 你们快点过来吃吧啊，趁包子还热乎着啊。 呀，斌哥回来了。行，小程你先吃吧，我不急。斌哥你先说说许玉林的情况吧。 一见孟昭这说一不二的架势，程韵就知道因为这案子总没找到突破口，孟昭那办案不要命的劲头又上来了。任斌把手里的杯子放下，叹了一口气。 唉，这个许玉林的父母太可怜了，我一说起许玉林这个名字，两个人的眼泪刷刷的就掉下来了。许玉林失踪后，他们找了十年，一点线索都没有。他爸爸说，就算死了，让他们看到尸体，也比现在让人好受啊。 任斌这番话说下来，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沉重了。可想而知，一个正处于17岁的花季少女忽然失踪，十年来杳无音讯，不知生死，对于他的父母来说，那是一种多么大的折磨呀。 那许玉林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他父母对他的失踪有没有自己的推测？ 许玉林失踪前跟他父母吵了一架，因为他妈妈在他洗澡的时候去给他收拾房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手机短信，发现他好像是在学校早恋了。据他妈妈说，他原本想找许玉林谈谈这件事，但刚起了话头，许玉林一听自己的短信内容被看到了，根本就不听他妈解释，跟他妈大吵了一架。两人那天吵架吵得天翻地覆，直接导致了许玉林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啊，就再也没回来。哎呀，因为这件事啊，许玉林父母的夫妻关系早就破裂了，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对女儿的失踪有更大的责任。这许玉林失踪后两年，两个人就离了婚，各自成立了家庭，但一有许玉林的消息还是会一起去找。我上午一提起当年这件事，这两个人又在我面前吵起来了。哎，孟队啊，你说这三个女孩的案子真的都跟赵彤被霸凌有关吗？ 任斌说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单看许林离家出走后失踪的这个情况，会不会是被人贩子拐到哪个山窝窝里了？前几年有一例失踪案，不就是这个情况吗？ 屋里沉默下来，几个人都陷入到沉思的状态。 会不会如任斌所说，这又是另一起独立的案子了？ 孟昭手里的笔又在指尖转了起来。 十年前这个班内赵彤自杀，许玉林失踪，十年后这个班内周衍被杀，徐莹莹失踪，四起案件，外加赵彤的邻居林郎在患精神病十年间不出家门，难道只是因为厄运导致的巧合吗？不对。 孟昭捏住笔，那根笔立刻在他的指尖停下来。孟昭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三个女孩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那个神秘短信提供给我的线索是成绩单，而成绩单上那个消失的人就是许玉林，也就是说许玉林的案子不可能是单独事件，他一定跟当年的校园霸凌事件有关。徐莹莹是在十年之后失踪的，十年前很可能发生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虽然徐莹莹跟当年的校园霸凌事件有关，但她的失踪却可能另有原因。至于林郎和许玉林，这两个女孩身上的共性是…… 想到这儿，孟昭抬起头来问： 许玉林出事前的男友有没有问到是谁？ 哦，有，我问了。 任斌从包里翻出随身带着的毕业照。 出事之后呢，他父母也去打听过他这个男朋友，就是想问问这个男孩许玉林失踪前有没有去找过他，但是这个男孩说没有。 任斌指向毕业照上的中间靠上的位置。 喏，就是这个男孩，叫什么来着？等我找找啊， 我记了名字的。 孟昭接过那张毕业照，看着人边指向的那个男孩子。许氏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正艳阳高照，学生们又正对日头，大多数人都眯缝着眼，一脸的苦大仇深。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边指的这个男孩子也依然出挑。孟昭的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并不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长相，而是因为他见过这个人。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